全港最长寿科幻网台节目 《晒晒全面睇》， 恭喜晒十周年啦！ 祝柜台节目水准近十全十美，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接触到多啲嘅科幻，多啲嘅创作。 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 推动科幻文化。 多谢各位嘅支持啊！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睇的。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我是芬芬， 是啦，仲有不打嘅，不过不打呢一刻应该系咪同阿台风作战咧上咗去，系啦， 就 系啦，去咗阿古天乐嗰度啊，系咩意思？古天乐江门古天乐嗰度咯，系咯， 哦，明白。 咁但我唔知佢而家点样状况吓，啊，应该都冇事嘅，系啦，见佢都有复翻嚟， 佢一定冇事。 一呢一刻咧个天气都仲系好平静， 我哋 都冇事， 我哋都未发生呢，這个。系啦，都未发生呢，這个点样咧？即系呢个山竹牛肉嘅，未其实未发动，系咪？ 未见到个威力嘅都仲。 系啦系啦，六一黑都未，咁啊唔知啊，唔知咩事啊！大家已经做晒所有嘅措施，即系今个礼拜最科幻嗰，那个故事都系山竹，其实系反而 系啦， 大家都期望紧佢点样可以吓，啊，力拔山兮气盖世咁吹冧呢，這个系乜嘢咧？ 理事力强， 港珠澳大桥啊！ 港珠澳大桥系啦，仲有咧？唔系话高铁咁等等噶，希望佢摧毁 高铁啊，嗰啲沙中线嗰啲地盘啊，睇下顶唔顶得住啊？ 系嘛？喂，即系其实香港先应该拍怪兽片啊嘛，啲人一定入场睇啊嘛，因为啲怪兽踩下晒佢哋最憎嗰啲嘢，系嘛？ 系， 都系噶，我冇人谂过咁拍吓，我都叫打个呼吁各位， 好易啫嘛。大家 loading 機，等我封嚟，跟住好拍低啲實況，到時 CCTV 嗰只怪獸去搞掂。 啊，各位啊，遊機嗰啲啊，導演啊又好嚇，啊，各位普通市民都 攞定佢擺定位，各個場景拍定，係啊，跟住呢啲後來呢啲 footage 就 攞翻出嚟當，唔係啊，當特技場面啊賣啊，可能條條片都賣到錢啊。 係啊， 醒埋竅俾大家，大家識唔識？識唔識揾錢啊？唔好理三七廿一，总之系咁影，你就算搵手机影都好， 冇 错。到时咧，有人要用到你呢条片咧，咪收钱咯。 系影到啲人咁样啊，一铺一碌啊，或者系呢，這个我话 啊 走烂咁啊，你又走烂 咁啊，系嘛？ 系 啊，走烂咁嘅样系咪？我咧即系阿今日仇明地应该出咗去拍噶啦，早排系拉大队啊，哥斯拉二嘅团队嘛，出晒去拍啊，大佬，哇平啊，免费特技啊，快啲啊，大家影低佢系咯。哇！呢度悭翻唔知几多亿英啊，咁啊，醒目啊咁啦，即系呢个系 Monster 导演教我哋噶嘛， 冇错， 就去呢个灾难现场度去取景，哇！掂免费景系啦，成只船吹咗上个山顶，嗯，大佬你呢个特技点搵啊？系咯，当然你可以搵 CG 整，但系佢坚喎，好真实噶喎，真系系啊，同埋几多钱啊？零咯，免费去到拍系。即當然你都要俾即係旅行都要有酒店住下嘅，都要買張機票嘅。 當然大家都注意自己安全啊，呢個好重要啊。 注意安全啊，我唔敢講啊，係咯。如果你可以俾個風吹咗上天跌翻落嚟咧，嗰個 shot 可能都好值錢㗎，係咯。係咯。 咁樣嘅話就要好似 cover feel 嗰啲咁樣，唔知邊度執到 band 帶先得喎。 吓，啊，咁即时系咪连线系嘛？上云端啊，系咯，个人都上埋啊，到时系嘛？个人都连线上咗天堂啊， 咁样样非法真系 吓。诶，嗰，那个你摆落呢个咩啊？咩绿野仙踪都用得，入咗个暴风眼里边系嘛？ 系 点啊？ 总之自己小心啲啊！ 全世界都应该嚟水景系啦。即係下次咧，香港咧成搞呢啲拍片經濟，下次有親啲咩災難，日本咧災難啊，啲大場面咧就即刻 call 啲即係俄里活啲人嚟，喂，快啲嚟取景啊！即刻整個直飛嘅航機，哇，跟住收佢好貴咁樣，又機票又酒店，咪呢個先揾錢啊，大佬，係嘛？好，咁啊啲賤嘢啊，嗱留翻佢哋做啦嚇，我哋係出謀獻計啊，咁啊大家就而家發揮大家想像力喺個窗門度咧不斷啊。 整黐啲奇奇怪怪嘅嘢出嚟，係咪？咁唔知大家有冇黐咗啲咩？係啦，正常啦。 黐咗個小字喺度啊！ 係咩？唔係個門字？ 黐咗個小字喺度門度。 喺度門。喺度門 ，OK。個窗咧？個窗有好多嘢喎。 窗有呢個。 黐咗牛肉兩個字嘅，我見到。 係啊，唔知點解咧？即係嗰個嘢保護唔到條窗喎，黐牛肉。 唔係，牛肉係擲住嚿山竹噶嘛。 唔係啊，但係你咁樣黐法個窗係冇用㗎嘛，一打爛咗你都冇用喎。 啲人係咯，其實本身都話其實黐膠紙嗰個作用唔係咁大嘅，啲人都話嚇。其實正式 嘅 正式嚟講咧，就有個呢、這個嗰啲師傅啦嚇、啊，即係唔係發波嗰啲啊嚇。 哦，我以為你講嗰啲師傅啲係啦，整個八卦喺度有用啲係嘛？ 咁當然都有人咁整嘅，不過唔係講呢樣啦，咁就係、是、佢話呢就搵呢個水就濕咗個玻璃啦，然之後呢就將呢個保鮮紙呀就黐落去，係啦，咁佢話呢咁樣都係有效嘅，係啦， 哦，即係佢意思可以整到呢好似啲車嗰啲擋玻璃呀，即係爛嗰陣呢佢會一個膜咁黐住，唔好即係散咗一地都係。 至少係咁啦，咁或者可能都有加強到個黏力嘅， 起碼搣翻出嚟嗰時唔使鏟鏟死啊！ 冇錯冇錯， 唔使啲玻璃碎飛咗出嚟都係主要嚇。 都可以喎，如果師傅話嘅話， 係咯，平時應該揾呢啲師傅上嚟講解係嘛？ 呢啲師傅又信得過啲， 係啊， 係嘛？系，唔系喎？我见到有啲人好奇喎，用卫生巾嚟黐喎，你有冇见到啊？ 哦，咁嗰个好明显系搞笑嘅啫。 系搞笑咩？我见佢好认真喎、啊，大佬成。 得，嗰张相我即刻删咗，好邪啊！嗰张相。 系。做乜你纷纷谂住送去过大海啊？喺呢个天气，有咩好邪、啊？ 起码骑住呢个假期都唔系几好、啊。 哦，可能佢主要作用都系谂住骑一骑个风啊，系啦。 佢斜咗自己啊！我惊系， 唔系佢向住个风噶嘛？我哋向外边影入去就濑嘢啫，佢喺里边睇出嚟冇问题。 系， 系咯，即系佢向住你噶嘛？那个三叉系咪？系咯，系咯、 嗯， 即系个个原来喺度，原来摆嗰啲系风水阵嚟嘅，原来系。 系都有啊，都有人黐呢个林冰斗只街神列在前， 系嘛？ 系啊， 好大个窗喎、啊，佢真系。 嗯。即系原来香港嘅绝对领域系用铁街嚟造成嘅，系嘛？ 唔知狗邊咁啊？ 哦 ，OK， 即係 香港嘅絕對領域係其實係風水陣嚟嘅，即係唔係理事力場，原來唔係啲咩科技嚟噶，係啊，係咪啊邊個咧？嗰、那個叫咩？陳伯啊，臨死留低啊，係、哦、嘛？係啦、啊，一個風水陣嚟嘅，俾阿李生咁嚟擋住啲颱風嘅，真係係啦。 係。 佢、啊、不過佢主要作用係令到你係平日冇得放假，係啊。 哦，咁樣。嗯 系，即唔会系平日嘅打风一定，即系佢挡住意思，即系净系平日挡住嘅啫。 哦，咁都系嘅，星期日都仲少啦呢 个。呢个即系理事力场真正作用啊嘛，系咯。系啦，好，咁啊睇下点啊，咁啊睇下快啲吓， 嗯 啊，大家研究下喺今次司徒内集一样咁嘅状况啊。 系啊，冇错啊。 咁亦都科幻有人抄翻啊，几多十几廿年前， 十几年前 啫，系咪一个系咪 Discovery Channel 嘅？即係一個科幻片嚟㗎，就講香港遇到呢個最強颱風嘅，哇！嗰、那個要睇翻啊，貼咗上群咗啦。 同埋好似話佢揀嗰個日子都好接近啊。 我嗰、那個、日子咪就係而家咯，就九月十零號咯，係 啊， 犀利啊，係啦，咁好，咁原來今個禮拜最科幻就係颱風山竹， 冇錯， 來襲，係啦。 系 啦，大家要记得播啲新世纪嘅音乐啊，迎战啊，咚咚咚咚， 我有啊有啊，已经有人整咗啦， 真系有啊，真系有啊，唉、哎、，OK， 呢、 這 个 好，咁李生快啲开动呢、這个 江湖佬啊， 系理事力场全开咗啊，哇，跌跌跌跌跌跌跌跌咁啊，系嘛，真系 OK， 好， 开咗， 讲翻正题啦， 开咗先礼拜日啊嘛，先中啊嘛。 开咗啦，原来咁样，原来开咗，所以而家冇事系嘛？听日就嚟咗啦，系嘛？ 过咗十二点之后就 嗯，就嚟了啦，系咯，司徒内集啦，系咯，好向呢个方向谂下大家系咯。 系，总之注意安全啦。 唔系啊，系呢个新世纪风水战士啊，呢个系向呢个方向谂啊。唉、哎，全香港一齐摆风水阵抗司徒，系正好，都唔好话呢条都好巧嚟噶真系。好。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啊，实质啊，有啲咩作品啊，大佬讲咁耐废话啊，唔系啊，都唔系废话噶，咁有咩？喂，梗系有啦，今个礼拜有好多添啊，一嘢系咯，平时又冇嘅， 今个礼拜好多。 例如有啲咩咧？ 我哋首先一定会讲嘅就梗系《铁血战士：血兽进化》啦。 系啦， 冇 错。咁我哋一阵直情系会讲啦，不过我哋讲嗰阵，其实我哋未睇，但我而家又立翻喎。 哦， 使唔使补两句啊？呢度啊， 一 阵补两句啊。 数榜啊，即 系我哋预录嘅，系啦，一阵数两句啊，系啦。阿马仔有冇望咗两眼咧？有冇啊？ 未啊， 未啊，哎呀，咁啊，即得我补咗飞啫，系啦，系啦。系新年有冇补飞啊？新年我唔紧要系， 补紧呢 个，唔紧要，我等补两句啦，系啦，新补两句。系，喂，咁仲有咩嘅？仲有咩嘅？铁血战士系，仲有咩？ 仲有不打同阿明会讲呢个半碟裁判二啊。 冇错。 系。 哦。哦。喺今个礼拜咩？哦。 系啊。 今个礼拜做假都系。 系啊。 正式系今个礼拜。 好好好。 系啊。 哦。诶，唔系上个礼拜讲咗噶啦咩？ 未讲 ，我未讲 ，OK， 哇，咁啊，今日好多喎， 因为太早录啦，呢个系， 哦，即系我哋冇出到街，即系录咗啫，哦， 系啊， 我搞错咗，即系今个礼拜我哋会出街嘅呢一个，好好好， 即系我哋嘅总集篇未出， 系，我哋总集篇未出， 系啊， 咁啊仲唔止噶，其实不打因为上星期大家记得去咗日本啦，咁其实哇。是不是今个礼拜会播住噶？呢啲都播噶啦，系 咪？播晒啊，系啊， 播晒！哇，今个礼拜同大家贺台风，终于台风集讲啦，大家恨到啦，系啦，咁啊可以坐喺屋企听晒翻全面睇下，记得吓。咁啊，咁啊，其实仲会讲埋咧，哇！咁当然去咗日本就唔会净系去咗玩啦，梗系有睇戏嘅。咁就睇咗呢个《银魂二》啦，终于咁今集会讲埋噶。咁其实香港就未做，就好快啊，好似月尾定系下个月头嘅 月 尾 啊，要 月尾就做，但系我哋会讲埋噶，穿埋桥啊，大家。一陣大家嚇提防提防啊！即係如果大家怕穿橋嘅就嚇 啊穿橋嘅 咁另外仲有嗰個屍殺片場都會講埋啊，係 香港都會上 嘅，都會上嘅，冇錯。 屍殺片場直頭要去到十月尾先做嘅。 係咁，我哋今日會講埋古仔，穿埋佢其實係做乜？哇！中意穿橋嘅朋友真係有耳福啊！ 系 ，OK， 咁啊唔止嘅，咁当然去咗我就点会冇睇到一啲即系展览啊，咁啊有呢个 Soso 展啊，呢个深展嘅叫做第三期，系咪第三期咁啫嘛？ 冇错， 咁啊都会讲嘅，有啲游记，甚至乎咧有啲旅游 tips 咁嘅喎，少少都系啦，咁啊话你真系我哋本身已经系一个电视台啦，而家搞下系啦，由旅游节目到乜都系，系咪？ 乜都有， 系啊，好丰富啊， 系。是咩三日两夜定两夜三夜啊嗰啲系嗰啲都我哋都做埋啦。 至少都一日一夜。 三日两夜睇下不打咁温 馨。冇错 哇。 咪真係一陣有讲係啦不过就唔係浸温泉係啦一陣有讲。 冇得睇。 喂你想睇咩 唔想 啦。讲你都可能你幻想你都相偶係啦咁样係啦。系，咁一陣會講嘅，到底住呢啲而家如果叫咩 Capsule Hotel 香叫咩話，即係 膠囊酒店， 太空膠囊 酒店， 膠囊酒店係啦，到底係點啊？原來一已經超進化到去咧，唔係一個咩話，係一個好享受嘅，到底係點咧？話一陣都會講埋，哇！即係大佬，我哋煲埋新假期嗰飯啊，大佬真係，係咯，哇！真係係啦，我哋開電視台嘅就嚟係，好，咁啊仲有咩講啊？嚟咗好多嘅喎，係咯。 仲有誒啱啱今個禮拜都上咗 Netflix 嘅，就係呢個死神啊，飄零啊。 但我哋先介紹下先啦，係嘛？太多嘢啦，介紹下先啦，正講俾下星期先啦。所以雖然好多朋友都其實已經睇咗，係啦。咁睇咗啲其實都唔使等佢講啦。咁我哋當介紹下禮拜先正式講啊，死神，但係都會講嘅，都所謂介紹都過一兩個鐘啦，相信都係。 冇錯。 係，因為係咁好，咁仲有咩嘅？好多嘅喎，今個禮拜係咯。 仲有呢個黃秋生 咗拍嘅英劇啦， 係 啦。黃秋生有套英國劇，哇！咁都講唔係啊。雖然係英國劇，但成個故事都係喺香港發生嘅。哇！你諗都冇諗過，咁都冇乜特別啫。唔係喎，最特別就係佢竟然裏面有好多香港嘅一啲嘅貼地嘅一啲狀況嘅，呢個竟然夠膽拍啊！即係包括你啲學運啊嗰啲嘢。哇！呢啲香港都唔敢拍啦，係嘛？ 嗯、 總之肯定貼地過阿黃嗰度咧，係。好，仲有乜嘢？ 仲有就係跟進你頭先講阿黃嘅再創世嘅，我哋就爆埋個結局出嚟啊！ 系 啦，冇错。 阿旺终于变成阿旺啦，恭喜晒，系啦。 结果走翻去阿旺嗰度嘅，系啊。 冇错，原来系前传嚟嘅，搞咁耐，哦，明白。 原来系咁， 原来系咁，原来阿旺就咁样傻嘅，系啦。 嗯， 立即变傻亦得咗，系啦，咁啊。好，仲有乜嘢？ 仲有留咗呢个狄仁杰啊！《 延禧攻略》嘅 spin off 啦，有好多。《 延禧攻略》竟然有续集，系类似啦，系咯，系咯， 系 咯，同埋系咪应该拍现代版啊嘛？我哋话系嘛，即系真系讲翻工啊，系咯，一阵都会讲嘅。仲有冇？ 系，同埋狄仁杰四大天王嘅我同不打嚟再讲一讲啦，加埋呢个对比一套。狄仁杰嘅网大啊，绝顶之眼嘅， 即系陈建锋版嘅狄仁杰网大， 冇错啦，系啦 ，OK， 即系以前无线四大小生系嘛之一系嘛， 系啦，冇错， 系 啦， 佢就 嗰套 系，但系反而嗰套好啲喎，仲系咁啊，一阵再讲一讲啊，狄仁杰 系啦， 狄仁杰啊，到底系有几杰咧？ 真系杰啦， 系啦， 都几杰， 系啦，做武则天嘅敌人系好杰咧，咁一阵会讲啊， 系 啦， 冇 错，其实我哋讲过下噶啦，之前已经啊，不过今日为好在， 系啦， 系同埋都对比神探伽利略啊，攞嚟啊，到底呢啲咁嘅古仔真系揾神怪嘢查神怪嘢，到底得唔得噶？咁样一阵会讲啊， 系啦， 嗯，即系个神怪嘢个答案比起个头先个问题更神怪啊嘛，咁先犀利啊嘛，大佬， 系啦， 系咯。明明去捉老翻啦，点知发现里面系贩毒集团，差唔多系咁，系咯。O、okay, K 好，仲有冇？好多喎，讲唔晒啊！我哋都会又扯到，唔系啊！我哋会有一个讨论啊，就系呢个机械人动画啊，系咪？哇！点解而家系完全唔得咧？系咪？今季我哋赚多几个嗰度猫嗰度啲人啦，所谓 Panavis 系啦，哇！竟然系冇耐咁一路由嗰度又会讲到去时王，其实都原来系。啲人唔受㗎喎，咁到底咩事呢？我嗰度都會討論下，係啦。喂，講唔晒㗎，其實都仲有。 我都唔記得啊。 唔記得呢個分分都唔記得，我哋有講過啊。 又係唔記得咗。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可能都仲有嘅，啲可能我都唔記得咗，因為好錄咗好多嘢啊。好，咁啊講唔緊要，嗰啲再保留嗰啲咪再到時聽啊。好，咁我哋咪數榜先啊。 好。 係。 好，第一位。 好。第一位就當然是呢個鐵血戰士血獸進化。 哦，即今個禮拜佢可以做到榜首，咁都以個 I P 嚟講都有原因嘅，係咯。 正常嘅，以 I P 咁大嚟講， 個 I P 就好大嘅。咁但係係咪阿馬仔就話其實電影公司唔係有好大投放係咪？呢、這個等阿馬仔講兩句。 因為我睇到其實佢係咁，即係個。个价钱即系制作费， 边间公司先？你要先讲啊，边间电影公司搞嘅先？ 系霍士嗰个， 霍士啊嘛，咁一霍士系咩状态咧？就俾人收购嘅状态啦，咁不过就算唔系都好啊，唔系都好啊，佢以往都系咧，其实系缩嘅，好明显系喺 Predator 呢个即系呢个 series， 你见到系缩下咁嘅不嬲到，咁所以其实佢未唔算系。今次是很抌本的始终都是。是不是 我看的资料呢就它成本是$8,800,000咯报出来的那个就。 是那是不是都是算是少呢、少不少呢 不是一线科幻片咯。 不是一线 的。那我就未有时间整套看完啊我就立一立。咁其實呢都覺得係咦即因為我之前淨係聽阿芬芬你講個故仔啫咁我都想像得係幾打得勁嘅但係咦我睇又原來唔係喎原來都係雜入入地咁嘅啫個感覺係呀。 都係小規模嘅。 係啦小規模咁嘅感覺即係你都知啦有時你幾條友喺度打都可以拍得好勁㗎嘛佢就唔係嘅。係已經講到又軍佬又成但係睇出嚟呢好似都係細細矮咁嘅啫，唔知乜硬係覺得。 即係來來去去都十個人打嘅啫，其實係。 嗱，都唔緊要，係覺得佢個感覺唔夠強勁啊。 嗯。 即係十個人打可以好強勁啊嘛，但係唔係好強勁嘅啫。係。係。咁所謂最尾出現嗰套所謂大家叫做 Iron Man 甲，哇！核突到真係爆炸嘅真係。真係好唔掂啊！真係。係啊，咁啦，咁啦，咁當然我就未正式成套睇曬啦，咁我真係不如睇立一立就。即不是太好的確個感覺係啦。咁個所謂天才兒童亦都係你話佢自閉呀但係後尾佢同佢老豆喺度再見返面咁都 即係嗰啲咧，好似黑人見面咪會即係打下隻手咁嗰啲，我又見佢又唔係咁，真係咁自閉嘅啫喎，係咯， 醫翻好啊， 唔係好做到㗎，其實有少少唔係好做到嘅， 醫翻好啊，經過呢件事啫， 醫翻好，哦，唔係佢其實由到尾都冇病嘅係嘛， 係渣病啊， 係咁唔知啦，好啦，咁你一陣間即係更加咧會用呢個神秘學嘅角度去講解，係啦， 我補翻一句啊，就係呢度。 好啊、 我補翻一句啫，就係逢親啲戲名改親叫咩進化啲咧，都預咗賴嘢，我覺得 真係 係咪啲乜乜回歸啊，乜乜進化都一定賴嘢係嘛？ 全新進化 係 進化就一定賴啊，因為每次話進化其實係 退 化 啊，回歸回歸已經衰啦， 有啲賴嘅回歸。 哦、 回歸咪啲賴係嘛？ 所以新世紀福音戰士冇進化呢個 最賴係香港回歸啫，係嘛？ 系， 系嘛？ 佢唔知啊，唔系戏嚟嘅呢套就。 唔系喎，超人回归都奶喎。 系。 系。 奶啊。 系咯，唔系喎，有边套回归系唔奶咧？ 蝙蝠侠奶唔奶咧？ 蝙蝠侠回归啊？哦，边套咧？边套咧？ 好似系咩？再战风云 return 啊嘛 ，Batman return 算唔算回归啊？ 冇叫回归。 佢中文冇叫啊嘛。 哦，中文冇叫回归，系喎，系喎，系喎。 即系我哋系用中文字嘅测字方法，系啊，用呢、這个配合呢、這个配合佢呢个嘅呢、這个玄学咁去即系去估嘅，我哋系 分析 系啦，配合玄学。 但系总言之，叫亲进化啲咧，其实系退化会个实质系 系 唔知会相反嘅，一定系。 哦、一定是咁嘅，通常嗰啲人讲我冇罪嗰啲就係罪晒嘅。 即係回归其实就返归係嘛，其实意思係嘛。招人返归嘅故事。 嗯。 唔係回归，係唔該你返归。好嘅，咁啊好啦，咁即係今集都奶奶地。咁但我见坊间第有人又睇得好开心好正咁，即係唔知啦、啊、即係我哋就 有人话好啊，但係都係。 即係我哋 啲口味唔同啊。咁 推荐。我哋的確唔敢推薦，因為真係擺老母上台㗎，大佬，我哋啲籌碼係，唉，即係我哋擺曬啲老母上台就，唉，不如話唔好睇，會唔會好啲咧？喂，係咯， 係啊， 戴住個頭盔穩陣啲都 係，戴住個 Predator 個頭盔係咪？人喺後邊， 係啦， 後邊講粗口都會反擊射佢嘅嚇， 係啦，冇錯， 唔係戴個頭盔好弱嘅喎，成日一穿嘅， 咁啊係啊，所以咪俾人問候老母咯會。 系， 但系都冇用啦， 好介绍啊， 系咯，系啊，咁啊听我呢一阵点讲啦，系啦，都系闹多啦，系啦，系咯， 系， 冇错， 有冇啲可取少少嘅，咁又一阵再讲啦，系咯， 好啊， 第二位， 系，跟住第二位就系呢个我老婆日日都扮死， 吓， 真系 吓， 冇都估唔到呢套系第二嘅， 估唔到， 呢套真系可以第二，喂，日剧真系弹翻。死喎、 啊！其實我覺得可能真係因為呢排嗰啲戲碼真係比較弱啲啊。 唔係喎，但係佢嘅場次都唔少喎、啊，其實 係的確係嘅。 咦，咁啊要講下啦，到底邊個做可以咁有咁大嘅號召呢？一定係啲星啦。 榮昌內內同埋安田顯啊， 係啦，冇錯。 邊個啊？ 榮昌內內。 啲榮倉內內又唔似係咁有咁大號召喎、啊，榮倉內內咪即係圖書館戰爭嗰個啫嘛， 係啊， 係咯、 啊啊， 近排仲殘曬啦，你睇啲去睇喺呢個咩謝謝你嗰度，佢都謝埋、 啊，所以而家要咪要扮死老婆咯？ 哦，咁樣，咁我真係唔知喎、啊，點解呢套會咁高嘅排片，同埋竟然又真係咁多人睇咧？ 真係唔知 咩原因？ 你條橋過日啊？ 邊個做？ 真 係 覺得條橋過？ 邊個做法係一個重點係？ 呢套啊，呢套係高登先嘅。 哦，即係唔係咩啦？平時做日本戲嗰啲啦，係咪啊？ 哦， 即係唔係 MCL 佬自己做嗰啲啦？ 係，唔係嘅， 係咁。 咁即系再次证明发行力嘅问题啦， 系冇错， 系咪？ 嗯， 即系话如果将呢个一家大晒俾华纳发行咧，就可以全世界播啊！喂，咁啊真嘅喎，呢样嘢真嘅，大佬， 唔系讲笑啊， 真唔系讲笑，大佬，即系当然华纳肯唔肯你一个问题啊，即系你假设华纳 OK 啊，咁华纳的确系可以将咩戏都可以射去全世界，即系。 即你要搞咗發行其實是火箭嚟嘅啫。 系啊， 唔 care 你嗰嚿咩垃圾嚟嘅，你俾得起钱，你成个太空垃圾上佢都做噶嘛？你明唔明？ 我虎藏龙好似都系因为系咯，我唔记得系哥伦比亚定系哥伦比亚定系博士啊，都系咁样先至喺全世界发到行啫嘛。 吓， 系咯。 哦，咁系啊，即系其实真系你唔好睇少啊，系啊。咁即系话呢套系唔同嘅公司，即系主流嘅电影发行公司，就唔系平时新影啊嗰啲系嘛？ 嗯， 系 啊， 嗯，系啊，咁所以发行力呢个系的确系等同于火箭推进嘅，你冇一支强力嘅火箭，你射唔到上去高嘅轨道噶嘛，系咯， 啊， 你射得唔够高咪好易跌翻嚟咯，即系简单啫嘛，系咪先？你都可以试下搵条橡筋试下射样嘢上太空嘅，你咪试下咯， 系， 系咯，得唔得嘅咧？咁如果你有足够大嘅力系得嘅，系， 系。 后羿都系咁一支箭射太阳落嚟嘅啫 ，OK？ 你如果你觉得得嘅话， 系 OK。好，咁啊睇下点啦。咁啊， 嗯， 好，咁呢套就我哋未有人睇到系咪？ 未。 嗯，咁之后睇下有冇人睇到啊？睇到再讲啦。 系。 系咯，系唔通好好睇嘅，系咯。 嗯。 嗯。好，咁再讲。好，咁做第三位。 第三位就系《半碟裁判二》啊。 系，即系呢个 Equalizer 二啊，即系今集就冇咗呢个阿 Cole 元素嘅肥鸡噶啦，大家放心。 系啦，冇错。 系啦。 系。 咁啊，我以为佢救个细路女啊，原来个细路女只系开场嘅啫，佢后屘原来系。 系啊。 系救翻黑仔嘅啫，咁就系啦。 咁都唔系救嘅，咁只系帮一帮佢嘅啫， 斗 一 斗 嘅帮 忙 啫。 嗯。 系咪今集都会讲翻阿丹素华盛顿嘅过去嘅？其实系。 少少啦。 即系有提及佢嘅过去嘅，今次系。 提下啦，其實就唔多嘅，見翻有啲係有兩個係佢啲舊拍檔嗰度會見翻啦，咁樣係咯， 即係唔係 Facebook 嘅，即係意思換翻。 佢做乜嘢㗎？其實係佢係工嚟㗎。 僱傭兵係僱傭兵啊，特工嗰啲咯，其實係 前突擊隊隊員咯，佢話嘅。 啊，咪呢度佢先係大師兄啊嘛，呢度係咯。 係啊，冇錯。我亦都講咗一啲同大師兄有關嘅嘢啦，係啦。 係啦，陣間聽啦，我哋呢度會講嘅。 陣間聽啦，講咗啦嗰啲。 咁但係咪真係咁好睇咧？我唔知啊，因為我就淨係睇開頭少少，我覺得 O K 咁，但係 我 得打就下邊冇咁好睇嘅，咁樣佢又話係。 係，但係我嘅意見就係好睇嘅成套戲都。係。我覺得係啦。 係。咁所以都應該睇下啱唔啱口味啫，應該其實係可取嘅呢套係咯。嗯， 系啊，系啊， 即系或者如果你本身有睇开单数华盛顿嘅呢度，应该都 OK 嘅， 嗯， 因为你都知好少嘅，而家单数华盛顿已经唔系以前咁多戏嘅，上一套应该系七合堂购置啊，如果冇搞错， 系我冇记错都系， 系啊，系啊，系，咁呢套就变咗系影埋，应该就走唔甩嘅，就咁啦，最少系，好，再下一位， 好，跟住第四位就系我的超豪男友。 哦，呢套都仲 keep 住幾好喎、啊，成績係咯，真係啊，冇白講啊，又係一套奇怪地用亞洲文化竟然 sell 到係咯荷里活市場啊，呢、這個真係係咯，但其實套戲咪真係咁好係另一件事啊，係咯、 嗯， 要從文化研究到研究一研究啊，到底搞乜係啦，嗯，好，咁呢個未睇都可以睇下嘅，大家係咪？ 嗯， 好，仲有冇下一套？ 好。跟住第五位起跑线啊！ 起跑线就系嗰套系咪印度片系嘛？ 冇错， 冇错， 系啦。咁赢在起跑线啊嘛，系啦。咁啊，其实就系讲我哋点样千方百计令个女系咪可以入读呢个名校嘅故事？ 系啦， 系 咁相当切合我哋香港嘅心态。系啦，咁当然佢又更抵死，系明明系本来都唔系咁穷，扮到自己好穷。先可以爭取多啲名額，係咪？即係佢調轉做啊嘛，香港啲家長就搬去啲校區， 充大頭鬼啦。 佢就調轉，因為佢原來印度就唔係，就因為佢有啲學額係專俾窮人，所以佢就扮窮走去天水圍，係咪咁啊？ 係啦， 呢個抵死啊，係咯， 逼住木屋啊， 係咯， 係住木屋啫嘛，唔係天水圍咁好啊。 佢住木屋咁大鑊啊？ 即係個比喻 係 咁啊？ 我形容嘅啫，我唔知啊。 我啲形容咁咁可能印度未衰到咁係咪我諗大概搬去天水圍㗎啦係啦即係大概係咁啦係啦咁 为明明本来都中产好地地，系为咗入名校反而扮穷人咁样，即系呢个反差好笑啊嘛，即系好有以前许冠文你嗰啲戏嗰啲 feel 啊，系咯。咁今次呢套啊，都市都唔错啊，即系全球啲人都有共鸣噶，你唔好以为呢个净系印度同香港，你以为鬼佬又冇啊，即系其实一样有嘅，系啊，一样有呢啲状况，全世界都有嘅呢啲状况，系啦，美国都有嘅。咁所以其實就幾得意，幾 universal 嘅。其實呢、這、一個即係為咗啲仔女讀書，即係出盡千方百計呢一件事，咁係好有共鳴嘅。大家睇到咁啊，呢套嚇大家睇下過癮嘅。好，左邊 好，跟住就係第六位 L 風暴啊。 哦，喂，呢套 keep 得住喎、啊， 仲 L 喺度。 係啦， 係啦。 嗯，咁我冇咩 comment 呢度係。點啊 ？OK 啊？係。 呢套嗱內地就上咗啦，咁就琴日上嘅，咁、那個票房成績咧就相當之唔錯，咁就第一日嘅票房咧就超過7000万嘅， 哇！ 今日嘅票房咧亦都係收7000几万，咁兩日加埋嘅票房咧已經係我唔知過咗歐洲攻略嘅總票房未啦，就超過1.5亿嘅，係啦，兩日嘅票房。 咁嗰個係咪真係咁好睇嘅呢？講得 老實講，就啲人就話冇頭兩集咁好嘅，咁頭兩集我都麻麻地嘅，咁、我唔知係咪切合內地人嘅口味啊，定係點樣啦、因為就我唔覺得太好睇囉呢個系列就，但係內地係收嘅呢個系列其實 OK， 咁只可以講係票房 OK 啦，係啦，票房就 係啦， 勝啦，勝仗啦，係啦，系咪好戲嘅？有時冇關嘅，係咯， 係咯。亦都係口味問題啊！ 即係有時套戲唔賣到，但其實可以係好戲噶嘛，調轉都有嘅。 係啊，冇錯。 OK， 咁口味或者 whatever 啦，市場啦，唔知係咩啦。OK， 咁啊，大家有興趣咪睇咯。 係啊， 好，下一位。 跟住就係第七位逆流大叔。 係話呢套真係麻麻啦 ，keep 住啦。喂，佢咪一路都仲有謝票啊？哇！佢真係謝票謝到謝喎，大佬。 咁啊，唔知依家就 好似冇乜消息啊！呢幾日就 冇啦，係嘛？仲借係 嘛？ 借唔到咁多個禮拜㗎係嘛？ 係咁就 佢真係要破借票場紀錄喎、啊！如果咁，史上借票場借得最多嘅電影喎，可以講係即係史上都係啦，應該係嘛？ 咁我唔知啊呢樣嘢，要問阿七打可能會清楚啲呢樣嘢係 嘛？即系边有人借票借咁多嘅啫，系咯。好， 即系全系当舞台 show 咁样去出席嘅。 咪舞台 show， 因为你实质有演出，你仲喺度噶嘛？借票先等你大佬啊！行翻出嚟啫，你舞台现场借票，即系借票系，你冇理由专登去借嘅，系咯。 系啊。 即系你今日系 B 组演出冇嚟 ，A 组啲人都翻埋嚟借票噶嘛？大佬，系咪先？啊？ 系，啱啊！ 即系现场有 A、B 组做嘅，有时啲戏即系有几条 team。 系啊， 大家 系啊， 知一香港啲舞台剧通常一条 team 一日得三场啫，啲 有 咗 B， 有啲咪有啲， 系有啲都有嘅， 有啲 大嘅都有嘅， 大团即系其实冇话咩大唔大，其实得一个大团一只香港话剧团嘅啫嘛，其实有啲剧聚会咯，同埋讲系嗰啲讲题外话就如果。佢有啲大劇咧，就揾啲大明星翻嚟去做主角的時候咧，咁樣有時為咗穩陣起見咧，上台甩碌啊，會有個後備演員嘅嗰、那個大明星嗰個角色。 哦， 係啊，咁你買正嗰場，結果係冇咗嗰個人做，啲人咪掟雞蛋掟蟹？ 咁未必嘅，咁就未必嘅，咁就因為佢張飛都寫咗話本團有權決定更換表演者啊呢樣嗰樣。 咁你睇現場 show 好多時係捧歌引場喎、 哦，係，但我幾乎係未見過係個主角就碌住個後備頂上，我幾乎 即係只不過係後備啫，係嘛？ 係啊係啊， 即係唔會話佢其實定咗 schedule 去放假咁衰、 啊、 ，OK OK。 係啦、啊，同埋有一樣嘢就係佢慎防套戲咧太過受歡迎啊，咁樣咧就。那個明星就不會繼續演出呢，跟住之後個後備演員咪正式做個主角，跟住之後咪可以加場咁樣咪。 咁但係嗰個你就會講明㗎嘛。 但係啊，梗係會講明啦，嗰個就。 即係你唔會買黃子華入咗，原來今日黃子華就病咗，阿張達明頂上咁你掟啦，係嘛？ 系啦，系好得，系就话讲完啦，系啦，即系继续。好， 好， 好，下一位， 跟住下一位，第八位就系呢个职业特工队叛逆之谜。 吓、啊，呢、這个都睇到啊，系咯， 系啊， 系啊， 得翻卅一场嘅咋， 后劲都算系咁。有几多场到咧？我想问啊，而家剩翻 卅一。 我都有三十几场嘅 ，O K， 三十一都可以入到十名啊？ 唔系，咁唔犀利，咁你咪真系真系仲系有人入场咪入得咯？ 入场率高啦，咁就 啊，嗯，同埋你都仲 keep 住有三十场啊嘛，做咁耐都系咯， 冇错， 嗯， 系。如果你仲未打嘅时候，如果对住嗰扎戏，例如铁血战士嘅话，你会睇佢啊，定系拣新睇啊？如果我仲未睇，可能会仲会拣佢嚟， 冇错。 即如果你未睇職業特工隊，可能都寧願睇職業特工隊，係嘛？ 係， 都會 睇第二次職業特工隊， 都唔睇鐵血戰士啊嘛，係 咯。絕對喎，呢、這個情形絕對會發生。 你係睇完鐵血戰士即刻要唔得啊，好慘啊，覺得即刻要入去睇職業特工隊過一過啊，係嘛？開心翻啊，要係。系咯，即刻補費睇多睇翻次《職業特工隊》，開心啲先啊！好唔開心啊？睇人都笑先至啊， 系 嘛？好，好冇 好， 好，跟住第九位《狄仁傑之四大天王》。 哇，都上到十名喎、 啊！系、哦，我知道佢都系新片嚟噶，系嘛？ 系 新片，但系內地啊嘛，通常都踩到嚇，好大鑊嘅 嚟香港導演喎、啊，徐克喎、 啊，嬲啲人都唔睇導演噶啦，香港人。 咁啊係，有冇四大天王演出啦、啊？最緊要 啊！我知佢以為有啊， 係，所以就入咗去睇啦。 係啦，點知入對發現四大天王原來係風調雨順，原來都連咁都冇出現， 都係過鏡嘅一風調雨順。 我以為有劉德華啦、張學友啦、郭富城同埋邊個黎明係嘛？ 黎明啦、啊，係咯。 定系以为咩啊？定唔知佢以为咩啦？系咯，系咯，可能系喎，俾人冇做功课啊嘛，见到四大天王仲唔系？明明佢又记得有刘德华噶，系咯， 系， 即系我记得有刘德华噶，咁即系今集有齐四个人咁系嘛？哇，要睇啦，咁咁啊入到去咪割凳咯，系咪？ 系， 即系我都建议啲戏院咧，快啲换金属凳啊，地铁嗰只啊，系不锈钢嗰只会稳阵少少噶，系咯，系咯，做埋啲咁嘅嘢，系咯，系咯，好。咁呢個一陣都會講下，係啦。 係。 喂，今日喂仲有啲新戲喎，喂數埋呢個第一位，而家到第一位。 第十位就係呢個機動戰犬。 哦，都入到係咪？哦。 係。 咪就係第十，果然機械人題材係爭啲啊。係。 嗯，機械狗啊，今次。 係啦。下次做生化戰犬咪即係咩？咁咪即係養翻普通狗咯。个名科幻啲啫嘛，系咯，生化战犬咁咪即系普通狗咯， 系啊， 生化女朋友咁啊，即系咪即系女朋友咯？唔都系即系啲机械女友族就系生化女友啊嘛， 系， 嗯，系嘛，系咪咁啊？ 我的生化女友啊， 个名啊科幻啲，呃你入去啊，我的生化女友啊，系咯， 系， 好， 咁就咁呢套得唔得？第十算唔算好啊？有几多场到啊？即狄仁杰同呢只狗有几多场到啊？宝宝啊！ 狄仁杰就有八十一场，机动战犬就五啊九。 系。喂，咁唔少喎，原来都 吓。 哦， 系。 因为我以为狄仁杰得几啊场都唔系喎。 都系几啊场，八十一都几啊场嘅。 吓，即我意思即系三四十啦，系咯。 哦， 系咯，即机械战犬就差唔多啦，系咯。应该都差唔多啦。 要数一数之后嗰套啦，就系呢个祖业啊，第十一位，咁啊，但系得廿六场。 又话要睇两次嘅，有人话。 哇！ 咁我唔知啊吓。 系咯。 得翻廿。 唔知佢自己有冇睇两次先？首先系啦。 系。 叫人睇两次啫，唔系代表我要自己睇两次啊嘛，系咪先？ 系啦，得得咁快呢套。 系咯。即有人都叫人一人買兩部掘礦機噶，雖然都佢自己會買咩？ 冇錯冇錯， 係咯。 唔係佢話自己買咗好多，佢話自己坐咗貨。 係啊，佢買咗好多賣俾你啊嘛，冇話冇呃你。佢唔買咗好多，邊有得賣俾你啫？係嘛？ 啊， 嗯，佢用幾多錢買？佢冇講俾你聽啫。係。 即係我講掘礦機呀，唔係祖業呀，係。咁點呀，即係祖業即係點呀，即係即刻唔得啦，係一個星期已經。 係呀。 唔係，但上個禮拜好似好強橫㗎，又話香港話竟然即係好好啊咁樣喎。 好高啊，排唔 到。聽唔到，阿明好細聲。 佢排頭兩位咁啊嘛，上個禮拜上。 啊今個禮拜是衰過機械戰犬同埋鄭人傑，竟然 沒錯， 是啊，咁又點解釋咧？就係幾多場啊？有幾多場？ 26場。 哇！咁啊真係好少喎，點解釋咧？咁又話好勁嘅。 點解釋啊？係 咁， 點解 啊？呢樣嘢 點解釋咧？問埋魔鬼借力都咁啊，咁啊真係弱少少喎。 係咯。 係咯。咁啊，芬芬有咩講法？ 冇啊，我覺得差唔多喎，係。 嚇！即係我哋不嬲都認識香港觀眾，佢唔中意噶啦。 我覺得係正常，只不過上個禮拜唔知點解咁高啫。係 咯。 嗯。 我冇諗過佢上個禮拜會喺頭五位嘅，其實係。 嗯。 係啊 係啊。不過頭五就 即係用咗啲法術啊，應該 即係有可能嘅，因為上個禮拜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太多好勁嘅戲咁樣。咁但係去到一二咁樣。 今日禮拜有好多好勁嘅戲咩？今日禮拜有好多戲啫，但係好弱嘅戲好多都。而家係弱過好弱嗰啲啊嘛，最犀利係。 可能今個禮拜有個大招牌啊，鐵血戰士喺度咧。 頂一頂。 咁我知啊。咁呢個搶咗唔出奇，但係咁後面嗰啲機械戰犬啊、狄仁傑四大天王咧，點解會跑輸俾呢啲嘅咧？真係唔知啊！即係咁強勁嘅一套戲啊嘛，講到 哈魯維咯， 真係知啦，即係我覺得咧，顏值始終係好重要嘅喺香港， 個個都外貿協會嚟㗎啦，冇計。 咁你套戲搞到嗰班演員咁樣衰，但係大家有冇睇過佢哋真人個樣啊？ 咁我冇啊。 你冇見嗰班演員去做 interview 啊？嗰陣或者出席啲。即係嗰啲地方，佢哋唔係喺個戲入面咩扮相嘅時候，原來唔係咁嘅樣喎。 哦，咁樣。 雖然我唔會話嗰個係個美少女，但係都開開心心係正常嘅。其實佢有兩姊妹嘅，另外嗰個靚好多嘅。 哦， 明白。 即係細路女嚟嘅，都係另外一個就 cute 嘅啫。咁呢個當然冇咁 cute 啲，但係絕對唔係好似套戲入面咁嘅，都係正常嘅。 即係特登整衰。 好正常，因為一個鬼妹嚟嘅啫，冇話樣衰，你唔可以話佢樣衰嘅，其實直情係啊。 係。 嗰個好似印度仔嗰個，其實平時都 OK 嘅，係啊，絕對 OK 嘅，係冇唔喺套戲入面咁嘅。呢一套戲佢當然套戲佢係用咗即係拍攝嘅原因，佢係刻意令佢哋。佢好似我睇佢話佢哋唔知係似嗰啲有某種病嘅人啊，其實係專登想做到。 哦，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係整到佢哋變咗咁嘅啲表情。 係 係 係，其實佢唔係 唐氏綜合症嗰啲 feel 啦。係啊係啊，佢好嘢係做到變咗咁啊，其實唔係咁嘅，平時好開心嘅，平時正常正常鬼妹嚟嘅，冇咁嘅，係肥一啲啦，係肥一啲，冇嘢嘅，你平時睇你覺得佢好正常嘅，行出街你會想搣下佢嗰啲嚟嘅。絕對唔係樣衰嘅，冇我唔可以話你樣衰，好開心嘅嚇，係啊，咁呢個只係電影入面佢用咗咁嘅即係方法嚟拍同埋咩，咁係嘅，喺藝術上嘅有一定嘅做咗出嚟嘅，不過即係觀眾一般唔係咁 buy 係事實，係啦，只可以咁講，係，即係你要從另外角度，唔好當睇鬼戲咁去睇，反而係可能係另一種感覺，即係等於嗰個阿旺嗰套咧 是啊， 即是你不要從當大時代咁睇啫，假如你當笑片咁睇咪一流囉，觀感就 是啊。是啊， 咁呢套早年你可能就唔好當鬼戲先啦，因為即係呢個好困難嘅，因為佢真係一個鬼戲咁。咁如果你從一個 drama 嘅角度睇呢，其實佢的確係有唔錯嘅。係啊係啊係 啊。 係啊係啊，一個講鬼嘅 drama 咁啦，你當即係有時你舞台呢，睇舞台劇都有呢隻嘅。即係我講過就係、哈利波特啊，即係做嗰套啊，咪話過咗個嗰、那個湖嗰、那個、條路之後咧，一過咗個時間就會冇咗噶嘛條路。 嗯， 嗰套啊，係啊，咩 Woman in the Dark， 其實原本都係個舞台劇嚟噶。係。咁你可以想象香港都做過，其實當然佢唔可能有太多即係鬼啊，佢鬼佢都係有句嘢企咗喺度咁嘅啫嘛。咁即係呢種係咯，即係呢種表達多啲咯，係啊係咯係咯咁咯。OK， 咁啊唔幫佢講好説話啦，係聽翻我哋上一集啦。系啦，系啦，呢套大家要用另类嘅眼光去睇啦，系。 嗯， 系 drama 嚟嘅，其实系其实系 drama 嚟，系好，好，好，仲有冇？咁啲新上嘅跌咗落去嘅？ 嗱，咁我就见咧有一套咧叫做《大叔水母间》啊， 吓咩嚟噶？ 系咁就应该系讲一班外 国片啊？ 吓？唔系韩国 片啊？ 啊，唔知边度嘅，不过都 改埋啲咁嘅名嘅。 欧洲嗰啲戏嚟嘅，应该 咁点水母间法咧？ 咁就讲班阿叔跳混泳嘅 吓， 系啊， 即系上次日本拍少年都唔够重口味， 系啊， 仲要系大叔， 系啦， 系 哦， 即系甚至乎唔系大叔啦吓，可能阿伯咁齐啊，差唔多 阿伯 系犀利过逆流大叔啊，真系 系啊， 系啦，嗯。 嗯，可能就是見到 影 大叔得咁就剩翻 啦，系咪都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嘅戏啊？ 咁又唔止喎，都有廿六场嘅，咁当然百老汇电影中心啊都有嘅吓。 哎呀，咁样，咁即系都系啲艺术片啦，总之都系属于系咪？ 系， 即系啲老人题材嘅，系啦，即系可能老人都唔系等于唔可以有梦想嘅故事啦，系咪？ 是 即是退了休都可以有嘢可以即是有个目标咁啦，可能唔系好嘅，不过一般观众有冇兴趣啫，系咯，即系你都系拍一个老人院发生嘅爱情故事嘅，你都大可以系咯， 未退休嘅， 有人拍过， 未退休 拍过啦， 中老嚟嘅，佢会计师嚟嘅主角系， 系嘛， 哦， 系啊，哇， 唔系我 可以 好 老， 大致上咧开一套咧复仇者退咗役之后做咩啊？讲翻罗伯托你哋 哦， 系啦，变形侠依个分举啦，变唔到啦，系啦，咁啊，罗伯唐尼又退役啦，美国队长又唔到啦，咁做咩好咧？咁系，成班闷好闷咩？食披萨嗰日喺度，讲翻嗰时复仇者嗰阵，我哋几威啊？咁啊，成套嘢就系咁啊。 系啊， 喂，呢套好睇喎，反而呢套系嘛？ 指翻以前啲片出嚟做总集片咁样咯，可以。 Avengers 嘅老人院系嘛？好睇啊呢个。 系啦， 唔係呢個，我覺得有人睇喎，你拍咗呢套就呢套有人睇。 即 係 教授嗰度，激 叫到 嗰 班 兵 翻嚟拍咪得咯，係啦， 即係勁過拍《傾金金》啊嘛。 揾翻 Eric Cock 嗰啲 係係 Marvel 版《傾金金》啊嘛，嗰陣成班抌曬咁，唔係有咩危機啊？只不過係有佢哋自己有危機，地球冇佢哋有啫，係佢哋自己嘅危機係嘅故事。黑寡婦牙都冇埋啊嘛，變咗阿毛啊嘛， 係啊。 跟住对晒嗰个 红女巫系变咗阿毛啊，又 红阿毛啊变咗， 红阿毛啊， 成班变晒老人院咁样，震下震下啊嘛，系咯， 系啊， 好， 咁就 都冇啊，冇啦，有冇啲再新嘅，或者我哋点都要倒数榜尾啊，我哋话过以后啊， 哦，榜尾新就冇啦，榜尾就诶劲喎，大迷信三。上 翻 榜尾喎， 争 翻 个 位喎，竟然可以， 终于上翻榜尾，系嘛？嗯，到咗排第几位啦？咁样而家 49 啊！咁我哋要倒数啦。咁啊，48人上去边度咧？ 48就系独占寒流啊！ 哦，咦，咁差咩？ 讲过嘅， 咁差咩？ 系啊， 佢得翻一场啫，每一日都 系。系，哎呀， 唔系因为佢上咗好耐噶啦，都两个礼拜噶啦。 系，咁但系去到榜尾就真系，但去到榜尾就真系好惨喎，系咯。 唔系，佢都好过大迷信。 系。 系。 大迷信从来都喺榜尾系嘛？ 但系竟然低过天煞重炮唔抵啊嘛！ 咁天煞重炮而家排第几啊？ 廿 几 啊，好似 话。廿六 都有翻一定嘅水平系嘛？咁到底呢个 May 三系边套咧？ 尾三咪汤马士火车头啊！ 吓，竟然尾三啊，惨咯！原来已经冇咗神威啦，汤马士火车头。 好 啦，呢个火车头已经唔再系火车头啦，系啦。 通唔到啦。 退役啦，系啦。咦，咁其实我哋好多啲尾都讲过系争大迷信三啊，搵次叫阿北打真系要睇咗翻嚟同大家讲下先啦。 系咯。 即管要光顾一次新光戏院，系啦。 新光戏院系啦。 都冇理由唔講噶嘛， 包場睇噶，可能嗰日就 係，可能唔係，可能就見到李居明啊，大佬同你握手，唔係同你握手， 係 李居明咩？咁呢個咩冇嘅？新光戲院我又冇聽話有鬼嘅， 唔係一定包場啦，係嘛？ 佢呢个 包场一定噶啦，包场一定噶啦。 咁应该系包场 嘅。系咯，李俊明亲自搭车落嚟同你握手，哇！竟然嚟睇我套戏，亲笔签名兼夹selfie 系嘛？系佢同你 selfie， 唔系你想同佢 selfie。哇！我最中意有观众啊，咁系嘛？第你我哋第一个观众啊，咁啊。 但系要睇都难嘅，因为佢系做两点半嗰场噶，系。 两点半嗰场不打冇问题嘅，应该 系。 系。下次派呢个 Mission Impossible 俾阿不打做一做先。 好啊。 我肯定冇人做过嘅，系咪？呢一个影评系咪？大文信三。 应该。 嗱，数榜尾都未有人试过，我哋要做啲人哋唔做嘅嘢，系嘛？人数我唔做系嘛？杀出新血路系系。 冇错。 下次我就由榜尾数翻上嚟嘛。系嘛？第31位咁啊，唔系我第几位啊？数好未系？ 49啊！ 第49位咁啊！哇！我净系数榜数两个钟啊，大佬系嘛？ 系 好，好啦，咁其他嗰啲大家唔想知啊，应该系嘛？ 唔使讲噶啦，嗰啲就有冇咩新戏摆喺嗰啲位？ 咪好难讲啊！真系有新戏喺嗰啲位嘅，有时系咯。咪大明星三应该系新上映喺呢个位嘅。 咁啊系。 系咯，都唔好话，系咯，好啦，咁啊报完啦，系嘛，有冇补充唔好啦，系嘛？ 好啦， 好啦，好，咁啊，以上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都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识嘅。